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齐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啊！嗱，頭先咧就休息嗰陣時咧，我哋都同阿 Gary 傾過。咁嗱，當然啦，大家都覺得而家個形勢都即係有少少翻翻去散運之後嗰個情況。 係。 咁咧就，我覺得就應該保持翻嗰個温度咧。上次我記得我同阿戴耀廷喺呢個節目裏邊咧都討論過，就係咧唔可以咁樣就咁即係好似。大家無力感咁重咧，就算啦咁樣。咁我想問下嗰個拉薩路計劃嗰度咧，有咩進展咧？ 嗱，以我所知咧，戴耀廷就逐個逐個分批，無論係以政黨形式啦，又或者係素人啊、本土派啊、抗爭派嘅區議員啊，一批一批咁係去約見啦。咁就傾緊啲工作計劃啦。我所屬嘅新民主同盟就聽日都亦都係約咗阿 Benny 係去傾嘅咁樣係，咁就希望可以盡快喺個別嘅小區裏邊咧係去啟動戴耀廷之前在我哋節目裏邊曾經講過話嗰啲嘅 D Day 啊，即係嗰啲嘅商討日啊，同社區裏邊商討啊，對香港將來未來香港，即係死而後生嘅香港，嗰個唔同政策範疇嘅想像係點樣咯？咁就我哋希望盡快係有一啲事工係可以執行到，或者係即係實踐得到，咁啊，從而讓其他區係可以繼續係去即係參考啊、仿效啊，又或者係繼續係去接力去做咁樣嘅係。 咁啊，我諗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應該。 嗯嗯。 即係起碼由一個區、一個團體開始先，我覺得。 嗯。 正如我哋上次講咧，就係、是、如果即係有少少成績或者經驗累積咧，就可以推廣出去啊嘛。係。咁我諗就即係你而家因為要陣地戰咧，你係需要將嗰、那個即係個戰線將佢拉開。你聚集在一個 issue 裏面咧，佢而家全方位咁出擊噶嘛，而家咁佢亦都有乜嘢你權力機器、鎮壓性嘅機器，到群眾機器佢都有喺手噶嘛，而家 係啊，同埋我哋都當佢火力都想試嘅，睇下試喺底線嘅會唔會即係 Popo 又嚟冚檔啦咁樣嘅，係咁所以就算而家講緊下個禮拜四中秋節有有朋友除咗民陣話本來想號召有遊行咧，都係希望有唔同嘅遍地開花啊，包括咗係咪即係夜晚又要上去獅子山啊，或者係去有一個嘅多區嘅一個嘅企出嚟嘅表態啊咁樣嘅，咁我相信嗰個思路係會咁嘅，即係一個 try and error 同埋試下即係呢個政權嗰個嘅反應啦。咁如果係執行得到嘅，咁咪會即係希望多啲區係可以繼續係去接力去做咁樣咯，係。 同埋我諗要你有針對性咯，其實我覺得。即係嗰啲嘅，即係要部署嘅工作要有針對性。 嗯。 即係譬如你教育問題咁樣，你要連結到，起碼區裏邊嘅街坊有細路仔讀緊書，佢知道到同佢有咩關係。如果唔係咧，佢哋就對於呢啲教師被迫害咧，視若無睹嘅真係。係。係咪？譬如教科書嘅審查啊，其中一個何君堯有講嘅就係要消滅通識科噶嘛。係 啊。 是啊，在那個中聯辦的指示裏面，即其實差不多可以將何君堯所說的東西列張清單出來去介紹給人。 是啊，即是說接下來我們會將會見到接下來那12個月或一段時間香港會發生的事，而這些事是跟即是市民息息相關的，應該是說出來的，是還有更好的當然就是說有些什麼應對，跟著我們可以一起落水去做這樣。 係啊，嗱，譬如你搞教育、搞社工、搞醫護，喂，啲市民會痛嘅喎，唔係話政見嘅問題喎，唔係話大家係咪黃係咪藍嘅問題喎，呢啲係香港市民前線提供服務俾香港市民嘅機構嚟嘅喎。喂，如果你俾呢啲咁樣嘅黨棍伸隻手落去搞嘅話，喂，呢個直接損害緊市民嘅利益㗎嘛，係咪？所以我就係話。不是只是自己發個新聞稿或者嗌兩句口號啊！我覺得你係要首先要嗰個市民要睇到而家呢一場香港文化大革命嗰個衝擊，最終嘅受害者其實係佢哋啊嘛。 係啊，嗱，而家抗疫都未完㗎，范鴻齡又出手啊，醫管局又要發成即係千幾、二千幾封嘅律師信俾嗰啲曾經參與過罷工嘅醫護人員，我哋應該要攞翻今年一月、二月嗰陣時撐罷，即係撐醫護罷工嗰種咁樣嘅氣魄、嗰種咁樣嘅動員出嚟去撐翻阿醫護噶。防疫工作未完，就再繼續，即係要面對呢個嘅秋後算帳，這個係不能夠容忍噶。咁我哋個防疫工作如果稍有鬆懈，咁就市民咪會直接受害咯。係要繼續講噶， 係。將個 issue 啊，即係而家何君堯列出嚟佢哋嘅四座大山鬥爭方向，等等呢啲咁嘅嘢咧，係要同嗰個市民社區嘅關係喺邊度咧？ 係 要揾到個聯繫，然後你先至可以冚乜一個，即係點樣去回應啊嘛。如果唔係你當做一啲事件咁樣回應咧，好快就過去嘅啦。係發個聲明啊，或者係即係我唔明啦。咁其實。你同議會內、議會外咪又做嗰啲嘢，係嘛？係，原來都係做嗰啲嘢，都係見記者發個新聞稿、遞封信咁樣嘅就。咁我覺得就唔得嘅咯喎！如果係講你撤出議會之後，淨係做呢啲咁嘅嘢， 同埋個論述真係好似我哋今晚咁，應該要講翻要 frame 翻個問題，即係等同於六零年代大陸嗰個文革嘅嗰陣時，點解即係話可以容許個社，即係個社會竟然可以容許呢啲咁慘烈嘅鬥爭係出現，而隔咗咁多年之後又再喺香港係去重蹈覆轍咧？咁樣係即係個歷史嘅教訓啊！嗰陣時發生咗嘅事啊，其實係可以做翻一個嘅對比嘅，係真係好似頭先我哋節目嗰個咁樣 present 出嚟嘅，係可以好慘烈㗎，係。 喂，因為好簡單啊，你如果香港專業嘅醫護係咁樣被政治鬥爭嘅話，咁你本身醫療人手已經唔夠噶啦，已經係好啦，流失嘅會更快嘅噃。嗱，我唔係同你講緊政治啊，我而家 係 我唔理得你乜春嘢都好，但係你如果咁隻伸隻手落去去搞醫護嘅話，直接受害嘅就係用緊基層醫療同埋政府公共醫療服務嘅市民噶嘛。咁你要連結，要話俾啲市民聽，喂，佢哋而家走去搞啲醫護。咁啲醫護醫生，喂大佬，我話俾你聽，去加拿大好容易嘅啫，而家護士移民，嗯、一遞表就收噶啦，已經係過到去讀個 course 考完試就可以翻工噶啦。如果唔做護士，要再跌一下下一格做 healthcare worker 仲快。用乜嘢啊？護士要走人，全世界都請人而家。 係啊， 係咪？你而家香港係面對緊咁嘅情況，你最終受害，喂，嗰啲黨幹部調走噶咯噃，但係你喺香港。咪直直成所有市民受害咯，係咪？即係你如果對成個大局嗰個嘅對香港社會造成嘅損害，唔係政治上嘅損害，政治上損害好多市民係唔理你嘅，係咪？但係我哋唔好話因為港豬抵死咁就將佢哋踢走，而係要更加需要話俾佢哋聽。好啦，社工，如果社工真係有熱情，敢於企上前線，有公義心嘅社工俾人逼走，一個一個咁逼走之後。最後尾個社工提供嘅服務質素一定跌㗎，因為留喺度嗰啲全部都係揾食啲低薪嚟嘅。 係啊， 係嘛？思維素餐嘅啫嘛，係嘛？咁你咪嗰啲流失社工咪個個坐曬喺度咯，個個嗰啲嘅誒社協啊裏邊嗰啲嘅高層咪個個繼續肥上瘦下。呢個係一個客觀上，你嗰啲中產係提供緊服務俾好多市民㗎嘛。 我哋有 醫生好，有護士好，社工好，教師好， 有大量嘅論述嘅工作，或者你又叫做思想上面嘅教育嘅工作，又或者係去抵擋政府嘅謊言嘅工作，係要去做噶。如果大家有留意今日呢個香港文言，即係鍾庭耀博士嗰檔嚇做個民意調查，嚇死我啊！係佢其中有一個就話，即係你贊成一話反對各自明日大嶼呢個計劃啊。如果你將民主派支持者和非民主派支持者擺在一起，竟然啊，民調結果是講緊 55% 的香港人是反對郭志明日大嶼，是有30% 的， 是啊， 即 是 支持， 是啊，但如果你 再將它分類呢，你再將它分類呢，如果是民主派支持者呢，就60%是反對，即係應該唔要明日大嶼嘅，得31% 咧係贊成有明日大嶼。但如果你講緊藍絲，即係非民主派嘅支持者咧，就有60%咧係支持政府呢個明日大嶼嘅計劃，得30%咧係去反對嘅啫。咁你諗下，但係夾埋一齊，竟然係多過一半香港人係去贊成，即係繼續明日大嶼呢個，真係嚇死我啊！我以為我係過去嗰年幾兩年，香港人要睇到啦，哇！呢、這個即係數以千億或者甚至乎上萬億嘅明日大嶼，仲唔係掏空香港庫房嘅咩？政府已經即係而家一窮二白啦，用咗咁多錢啊！我哋嘅即係財政儲備盈餘只係足夠我哋嘅政府係去運作12至18個月，點解而家仲可以繼續推呢個計劃？但係竟然有咁嘅民調結果出嚟，咁所以係我哋經歷過一個即係反送中。運動10多個月的運動是有很多香港人覺醒，但其實還有不少的香港人，我想是需要我們繼續去做這些，起碼將個社會問題，將現在那個政治的焦點，政府施政的問題是要講清講楚的。 我覺得就是何君堯這麼努力，我們就即是將他一番心意就 是 我覺得是說得這麼白，說得這麼清楚，亦都將巨細無遺話曬俾你聽，我會打劫你屋企，我會燒你個糧倉，跟住我會走去攞曬你户口啲錢，跟住我會跟蹤你，喂講曬嘅咯喎，已經係係嘛？所以我就話要即係令到嗰啲而家嗰啲事啦，即係當然啦，一般人好平衡嘅事實上，我都已經係過去嗰年紀咧，你唔好話一般人咧，我哋都真係散散地啦，已經係事實上係好難。但是你越难捱就是越更加需要想一些具体的工作，坚定地一步一步做，就是很多人都说是对未来很多忧虑，这个是事实，就是正如我想你和我都一样，其实大家对未来无论自己的政治前途好，甚至会不会就是被捕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很多忧虑，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停在这里呢？这个是 每一個人對自己究竟去年發生的事需要有一個嘅，即係自己嘅對自己嘅交代咯。我覺得， 嗯， 啊，即係唔係對其他人嘅交代，係自己對自己有交代。嗰啲前邊好多嘢唔牽涉到話有風險嘅，其實我頭先講嗰啲嘢，係嘛？我哋喺選舉勝出地區議會，十八個區議會贏咗十七個區議會。但係點解我哋而家會變成咁？點解啲資源被動員起上嚟咧？係咪？係咪好多應該要做嘅嘢冇做到咧？係咪？唔好怪責人先，第一步先問下自己，係咪可以做多一步？係咪可以行多一步先？係咪？正如好多人都問，其實點解我喺温哥華翻嚟？即係都係好簡單嘅問題，其實唔係就自己幾咁叻、幾咁巴閉，完全冇乜諗法，而係話只不過就係、是、如果我可以做多一步嘅，我就會做多一步。即是希望可以是大家都是有咁嘅，即保持翻嗰个咁样嘅 spirit。 嗯， 因为你一散咧，那个文气一散咧，就好难再集翻你上嚟。佢而家系用疫症打散你啊嘛，系用疫症打散你嘅文气啊嘛。所以你而家见到嗰个嘅，即一路一路走低潮嗰个情况咧，系细心经营出嚟嘅共产党系。係咪？我就話我喺加拿大嗰個限聚啊，各方面係冇香港嚴苛得咁緊要。 係 啊，咪大佬人哋一日成百幾個 case 啊，仲香港係一日得單位數字，但係都仍然係嚴苛到咁嘅地步。 跌到係兩個、三個、四個咁嘅個案。 係啊，單位數、個位數仍然係嚴苛到咁嘅地步，即係好明顯佢有個政治目的喺背後啦，已經係佢根本唔係抗疫，而家根本佢係要凍結香港嘅公民社會嘅權利啊嘛。 嗯， 嗱，即係咁嘅情況底下，即係你要諗啦。如果係宣傳嘅社區宣傳，應該點樣做？點樣將呢啲嘅何君瑤所揭露出嚟嘅四座大山嘅戰線，點樣同社區裏邊嘅人？我哋要爭取嘅唔係黃唔係藍，而係你自己社區裏邊嘅，唔需要計佢係黃定藍。如果香港嘅公共醫療服務嘅質素越嚟越差嗰陣時，受害嘅我理得你咩政見啫？全部都受害㗎啦。係咪？即係你呢個最重要就係要將個市民嘅利益同呢一場香港文化大革命係拉埋一齊啊嘛，個命運啊係拉埋一齊啊嘛。如果唔係嘅話，就越嚟越多人係會褪後嘅。越褪越後嗰陣時候，大家係咪即係除咗去幫手捉一樣嘢之外，其他嘅工作會做好多嘅需要擺喺度要做嘅嘢咁啊？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民調出咗之後，無論如何都好，都係需要推動。我希望啊，戴耀廷上嚟再講一講嗰個拉薩尼嗰度。 好，同埋即係匯報下嗰個中期，即係嗰個進展係點樣都好嘅，其實嚇。 等佢同你哋嗰個喺將軍澳嗰個傾完之後咧，即係我哋諗下有啲乜嘢可以由小區開始，即係做一個小小嘅實驗，或者做一個即係示範嘅作用咯，可以我覺得。咁然後我哋一路推展出去，因為你哋區議員都唔少，你哋有十二十幾個， 十九個， 十九個啊嘛，即係話一喐可以喐到十九個啊嘛。咁如果喐到十九個，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即係動員嘅工作嘅。咁就由你哋嗰度開始咯，我覺得。咁然後我哋可以翻嚟節目呢度，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出咗啲咩建議，有啲咩計劃，會點樣做。啊、如果有一些片可以拍到，亦都可以變成係剪輯咗之後同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在其他區可以點樣做？ 嗯， 即係我覺得冇乜時間埋怨嘅啦。而家其實最重要就係即係落手落腳嘅啫。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冇咗實踐嗰個嘅動力嘅話咧，就我睇到而家散嘅啦，真係。 係啊，維持個運動嘅温度係重要嘅，係有翻個動力喺度係。 我覺得是要用事工來去做那個的好像是一個流一個船拋流，你要定住的船呢，你就要有一些事工，有一些具體的工作，而這些具體工作是超越社區服務的。我覺得應該區議員是有角色在這裡，譬如你說地區醫療服務的質素的倒退，這個是區議員絕對有角色監督的嘛，是吧？地區的教育主任，喂，大佬你要召佢嚟啊！大佬呢啲咁樣嘅匿名投訴，乜 Q 嘢嚟噶？究竟係 係咪？喂，大佬幾時開始香港嘅老師可以咁樣俾人匿名投訴而教育局會調查㗎？喂，匪夷所思嘅喎，根本係。咁你記協啊嗰啲見到一個咁荒謬嘅呢個修改警例，用警察通例嚟去 DQ 記者嘅，咁你話我除咗發個聲明之外，咁你幫我諗下，仲可唔可以行多一步？係嘛？去連結其他嘅傳媒機構，喂，這個海外嘅外媒都受影響嘅噃。 係啊，佢哋都係首當其衝嘅，外媒都係首當其衝 嘅。係啊，首當其衝嘅可能係外媒添喎，即係被 DQ 喺現場採訪，當日8月9號喺蘋果大樓搜蘋果大樓嗰陣時，嗰啲人根本上完全同嗰度新聞處嘅登記制度冇關嘅，全部登記咗嘅立場新聞係登記咗嘅，我知道。第二。香港電台這個更加是啦，跟住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這五個媒體就是被當日的警察拒諸門外。當日這五個媒體全部都是在新聞處那個新聞系統裡面登記的，其實那你想想警察用什麼標準不讓他入去，當時是沒有解釋，最主要原因就是其實是政治報復嘛，那條線根本就不是畫在那個你是不是新聞機構那裡，而是畫在你的新聞機構的取態那裡， 亦都不是因為警方拉起條橙線之後呢就去有權是去制止阻止一些記者進入他們的範圍裡面去做採訪，是 就是咯。所以我就說你如果即是現在爭了這麼久之後，如果大家工作的方式都仍然只不過是發個新聞稿拉條 banner 咁就為之抗爭，咁你嘥氣啦！你拗嚟南洋委員會做乜嘢啫？除咗自嗨，走咗覺得好嗨，係嘛？留喺度佢都係契弟，大家精神勝利法。如果你同阿 Q 一樣，當年係嘛？大家都係道德勝利、忠誠勝利，跟住就完咯。即係嗱，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啦，我就你哋幾時會傾啊？嗰、那個阿大耀明嗰度。 我哋听日会倾， 听日倾， 系啊，听日会倾，系吓。 咁就佢倾完之后，你自己会再一路勾勾噶啦，唔 会啊，会啊，希望有啲即系具体嘅方案系可以做到出嚟嘅，有啲安排嘅吓。 咁我哋可以安排，譬如下个礼拜或者再下个礼拜揾阿大耀庭上嚟再讲一讲嗰、那个，或者由你哋新闻组同仁参加呢个计划嗰啲区议员上嚟讲下。 特別我係想做咗啲小型嘅 D-Day 先，咁啊更加好添啊！即係有個市民嘅反應啊、睇法啦、啊、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而家個民情、社區嘅民情係點啊？係 啊， 點樣可以 engage 到佢哋啊？ 係啊， 同埋個 engage 嘅方式係啲乜嘢啊？咁因為我哋喺 Patreon 都做咗個 survey 嘅，其實我哋大部分嘅城寨嘅 Patreon 咧都係覺得應該分開，即係十八個區咁樣去做嘅。 嗯。 就不要話一個大嘅全港一個大嘅，即係影子議會啊咁樣，就好難運作得到。 同埋而家限聚令係做唔到添，但係我哋睇下有冇啲咩方法，街站形式嘅四個人一組，四個人一組，用時間上面做區隔，睇下做唔做到。要試呢、這個係呢、這個要試係。 我覺得幾樣嘢可以諗下嘅啦。你當然就社區層面可以街站啦。如果你話 engage 一啲嘅譬如對某啲問題有認識嘅 NGO 啊、專家啊、學者啊。其實可以做一些 Zoom meeting 或者 Google Meet 的網上的 meeting， 是一個 agenda 的，即是定了一個 agenda 出來的， 是、 啊、譬如想談教育的、 嗯、 在地區層面談教育的，那你就可以譬如教協找一些人來、啊、那大家是開一個這些網絡上面的討論、 嗯、 然後就深入那個討論的結果，那然後可以給大家參考其他區， 這個都是方法，這個都是好的方法， 要 kick off 的，我覺得是如果唔係就即係到拗完一輪之後，大家一窩蜂散去咯咁樣，跟住 business as usual。咁我相信市民係好失望嘅，真係。 嗯。 即係對於而家呢個情況，就更加多人會移民走添，我覺得係會更加多人移民走。 會啊！出年一月，即係呢個 BNO 真係可以。即係英國容許香港人攞住 BNO 過去啟動嗰個住五年就可以申請，再加多年申請居英權嗰、那個，相信出年嘅一月係一個考驗嘅時間嚟嘅，係嚇。 同埋今次我覺得佢哋就同六四嗰次好唔同咯，六四嗰次走係因為出於一個心理上嘅恐懼咧，對中共， 嗯， 或者對九七，即係收回主權。但係今次係佢哋有一個切身嘅感受， 嗯， 覺得佢哋嘅仔女如果喺咁嘅學校裏邊受教育。 或者面對一個咁樣嘅司法制度嗰陣時，嗰、那個就係殺到埋身噶啦嘛。咁嗰個走就不回頭噶啦。係嗰陣時，係即係同九七，因為出於心理上嘅陰影或者恐懼而走咧，係好唔同。今次我決心會大好多，即係如果香港人嘅移民潮，而九七嗰次嘅移民潮係講緊五十萬人嘅差唔多。即係諗下個 scale， 好犀利，好犀利。當年係應該係五六個 percent 嘅香港人啊，係。是吧總人口的五六個 percent， 不止添。 今次我飛個零月之前，我飛溫哥華嗰陣時咧，去嘅去程機咧七成幾八成滿嘅， 係嘛？ 你以為疫症冇乜人咯？我以為原來唔係。咁而我見到好多飛去嘅咧，係送啲仔女去開學， 哦、 而父母其中一方咧唔係加拿大人， 嗯嗯， 即係話佢哋唔係成個 family 移民過去， 嗯， 而係其中一個係咁就送個仔女去讀書先，咁我諗好多而家都係咁啊！本來諗住香港讀完中學先去嗰啲咧，我見到好多好細個已經開始去，即係初中。 我車中已經去，哇！即係讀完。 係啊，因為加拿大就啱啱上個禮拜開學啊嘛，已經。 嗯嗯。 咁所以呢個係喺八九年嗰陣時，即係到九七之前咧，其實係出現過呢樣嘢。 嗯。 咁亦都好在於就係大家覺得，如果我哋繼續喺香港。為香港而去努力的話，還有沒有一些同路人呢接近對話的人呢？我覺得這個圍爐這個是很重要的，即是拉薩路計劃是有這個圍爐的作用在這裡， 知道， 即是還有一些有心人，大家有個 passion 在這裡，是去你忘居又好什麼都好，是去談這些問題， 嗯， 還有落手落腳去推去做這樣， 嗯嗯， 所以呢个就拜托你啦，真系。 喂，唔好咁讲，嗱，有城寨人就话咖喱饭好谢，好低落，唔系啊，我低沉嘅声音啫，我 系 好振作嘅，唔好担心。亦都有城寨人讲就话，即系细娘翻嚟香港未？细娘其实系翻咗嚟香港，不过咧，而家因为要家居隔离，佢而家镜头里边嗰个细娘喺香港嚟噶，翻咗嚟香港噶啦，阿陈仁山先生。 喺度啦， 系啊，即系可能今日先听翻你咁解嘅啫，系。所以唔使担心。 啊，吓！我后边本来白色嘅呢个 backdrop 咧，就有一 个 版画喺度嘅咋。 红太阳啊！ 呢个唔系换咗呢个屋企啊，其实都系白色个屋企嚟 嘅。系啦，嗱，虽然下个礼拜五嘅政治咖喱饭细娘都仲应该仲要去家居隔离嘅，但系记住佢喺香港噶啦，翻咗嚟噶啦，咁样系吓。 系啊，咁啊，同埋就呼吁大家咧，因为我哋到月尾咧。個 patron 嘅就會走幾百人嘅，每次都係。 係係。 咁啊，六七百人啊，呢個好普通啦。老蕭就八百，咁，我哋而家都差唔多嘅數目。 係。 每個月離開嘅人。 哦。 咁所以都係好需要大家咧有新嘅支持者。 係。 繼續，可能你睇咗我哋一段時間，覺得值得支持嘅，希望大家可以 join 呢個城寨嘅 patron。 細良，我觀察。係。我觀察到。 $30。 係。細良，我觀察到有啲人開始去有 patron 去拉長少少，就係用唔係每個月咁樣係去延續喎，可能係半年一年咁樣喎。呢個有冇得諗啊？係有冇提供一個即係可以俾城寨人係去揀嘅，即係再個時段係再長啲嘅係。 係啊，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就譬如你有足夠嘅財政能力嘅，你可以批譬如$20啊、$30啊。當然年費都無人歡迎啦。 係啊， 咁因為嗰個我哋由2014年開始咧，其實即係食蕉食咗5、6年嘅差唔多。即係呢個我諗 Gary 都好清楚㗎啦。我哋派書，跟住出版社執笠。我諗每次你都見證過我哋呢啲嘅痛苦嘅情況。跟住就即係租金啊，一路係咁自己蝕啦，係咁淋，係咁淋淋咗咁多年。咁所以就而家我哋籌集到嘅資源咧。 嗯， 有幾樣嘢我哋會做，第一會喺一個嘅資訊科技嘅平台，第二係咩咧？就係會希望做一啲嘅公民社會嘅教育，即係話通識啊、歷史科啊呢啲，你預計到咧係會重點被剿滅嘅呢啲獨立思考嘅嘢。咁，個社會我哋唔可以，因為香港係一個多元社會嚟，唔可以淨係靠嗰個教育制度。你遇到佢俾政治勢力滲透嘅啦，已經全部，即係變成黨化教育嘅啦。咁但係六七十年代嘅黨化教育就得，而家我覺得就唔得。點解咧？因為你有其他選擇，一定你俾人睇到。咁你見到我而家錄緊，譬如《遺憾歷史》啊呢啲節目咧， 咁就將會有一啲嘅學生版嘅，即係俾中學生聽嘅，就根據 DSE 嘅課程，咁然後我哋會 develop 請一啲專家幫我哋 develop 一啲嘅format， 呢啲 format 咧係參考咗外國嘅 online education 嘅一啲 audio visual 嘅 format， 即係譬如人哋嗰個二十分鐘係點樣嘅咧，個畫面係點樣嘅咧？文字同聲音同畫面點樣互動嘅咧？咁 lecture 之後嘅 tutorial 係點樣進行嘅咧？我哋而家一路做緊呢啲嘅 research， 咁希望可以咧喺今年年底咧就可以咧有一啲咁樣嘅課程推出嚟俾學生。咁我覺得亦都係我自己翻嚟要去努力工作嘅一部分嘅原因嚟。與其就喺度埋怨，即係個時局艱難咧，倒不如就去諗一啲嘅突破啲嘅嘢，點樣可以咧喺 Patreon 籌集到嘅資源咧，唔係一次過消耗咗佢，我覺得，而係做一啲長遠嘅投資。而呢啲長遠投資最終係 benefit 到嘅社會咧，係仍然維持翻香港嘅一個多元，同埋係一個有自主性嘅一個有活力嘅公民社會。將來如果呢啲 IT 嘅平台係幫到拉細路計劃，我無人歡迎嘅真係。 都好。 大家真係可以喺個平台裏邊去做到好多嘢，唔需要再去依賴。我要將來我預計到連 book 政府場地都 book 唔到㗎嘛，連民政處下邊嘅場地都唔會批嘅。 趕轉曬。 你要咁樣去諗啊？你知唔知啊 ，Gary？ 係。 係嘛？你而家見到㗎，黃俊陽咪俾 ICAC 拉咗啦，請佢翻去啦， 請佢俾口供調查，協助調查，話係聲稱係協助調查 啦，嚇，唔係拘捕，協助調查啦，係咯，係啊，你見到跟住有啲喺參與過初選嘅就民政事務處要去交嗰個數上去啦，準備懲罰佢哋啦，咁即係話呢啲嘅嘢其實係會一路嗰條線畫得越嚟越清晰。而對於紅色陣營以外的那種的壓迫越來越厲害，不只是教育、醫療、社福那麼簡單，公務員那麼簡單，甚至在社區層面都是，即是你一人你過來那邊，如果不是的話就即是新加坡那樣，如果你選了反對派，什麼資源都沒有的，那條渠都爆了都不會收的， 全面管治其實就是全面打壓，就是 是啊，那些社區是融融爛爛的，如果選反對派那些，因為佢係結合行政資源去打壓噶嘛，咁你如果唔 prepare for 呢樣嘢咧，所以我就係話，有好多具體嘅工作要即係進行完到 final 我先至會公開。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大家對我有一個信心，就係會全力以赴去做嗰樣嘢。咁亦都希望喺月尾嗰陣時，大家可以係揾多啲人支持我哋城寨嘅 patron。咁我相信阿戴耀廷都係啦，大家可以都支持戴耀廷嘅基層啦，同埋阿羅冠聰。咁我覺得有呢啲人喺度咧，香港係令到我哋可以大家仍然唔好話樂觀啦，而係仍然有一個 未 信心喺度。 係啦，唔好絕望嚇，即係幾多發生嘅唔好嘅事係令到我哋失望好，但係因為係咁樣，我哋唔會絕望。 是啊，因為你見到很多人，資峰好，周庭好，肥佬好，無論阿古都是，我覺得，即係因為我知道阿古的病情其實是絕對不樂觀的。 好後期。 今次咁樣拉佢咧，我覺得係好冷血的一個政府先會咁做。 琴日夠膽死又再拉多次，琴日係同埋黃之峰一起。 係啊。因為阿古的病情咧，我亦都同阿古之前，我去加拿大之前都同佢傾過電話。當時我問他可唔可以幫佢手快啲諗下點樣快啲可以做手術，咁所以亦都即係點講啊？即係我哋受嘅嗰個情緒上嘅嗰個衝擊係好大，因為我哋識嘅全部嗰啲人啦，即係唔係話一個新聞人物嚟，而我真係有血有肉認識嘅人嚟，呢啲係咁，但係都冇辦法嘅，我覺得係都係一定要咬上牙根。香港人係有一種其實 do spirit 喺度。我哋先至可以將一個難民嘅城市，一個咁嘅漁村，一個世界工廠，變成一個國際級嘅城市。短短嗰三十幾四十年裏邊，呢個亦都係香港人創造出嚟嘅一個奇蹟。今次我都係第二次創造一個奇蹟，就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而輻射到全世界，挑動緊一個國際政治之間嘅平衡。 我想这个是以往那三四十年我们实现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现在我们所处于的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奇迹，性质是不同，但是都是一个令到我们作为香港人是很 proud of 的一件事。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又不需要擔心，我們覺得好像謝謝地啊咁樣，咁因為個 jack lag 都未完嘅，其實都係係啊，咁但係就想大家精神啲，所以後面咧就整個 backdrop， 就每次見到我咧都係呢個五齋，都係呢個白色嘅呢個背景咁樣。咁啊，下次可能見到我有唔同嘅背景嚟， 可以轉一轉，轉一轉， 啊，都係啲版畫嚟嘅，都係啲版畫。咁啊，會睇下。下次我就拍咗阿邝阿里，朝自己食完早餐之后，再走嚟问我食早餐嗰啲片， 对比下， 咁就可以俾大家欣赏下呢个城寨嘅呢个演艺之王啊！比我哋嚟讲就更加犀利嘅呢个喜剧之王邝阿里嘅演出啦。 动物界中嘅方法演技， 系啦，动物界方法，你而家好似有健身班，我睇你宣传。 哦，系啊，哇！我最近揾到位手足啊，元老级嘅手足。 好行喎，我见到你 post 嗰张相，喂大佬，用玩呢个。 唔系好行啊，咪搭亲咯就。 起咯，大佬。 唔系，所以要揾揾专业吓，我揾咗位手足咧，帮我喺将军澳开个街头健身班，睇下咧就可唔可以集合到多啲嘅居民啊、街坊啊，一齊即係鍛鍊好身體啦、啊。面對呢、這個即係咁難捱嘅情況之下，係、這個、啊，同、啊、你早前喺呢個觀塘海濱搞嗰個短跑班，即係同樣嘅出發點嚟㗎，係。係 啊，嗰陣時我搞過㗎，搞咗成我諗六七場嘅短跑，係 啊， 係 啊， 每個禮拜三，係 啊， 喺觀塘海濱，係 啊， 做體能啊、短跑啊咁樣。係 啦、 啊， 係啦、 啊，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㗎，呢、 啊 這個係 啊，所以 因為做運動咧。一前一後大家傾下偈，中間咧就做到殘曬就唔記得咗，係 啦， 好多嘢放低曬， 就唔係一個人， 同埋大腦會分泌一啲令到你開心嘅安多芬出嚟。 係啊，真係會㗎！你每次跑完步做完健身，即 係 流完大汗之後咧，你會好似忘記咗一啲苦惱煩惱，即係心境係會好啲。再加上如果你係一班人一齊做咧，係互相激勵啊、慰勞啊、分享下經驗咧，係會好好多噶。其實係即係變咗有個盤啊，做運動都有個盤咧，係好好嘅一件事嚟嘅。係嚇。 同埋我見到你嗰位手足好靚仔下喎。 哦，哇！你即係 身形又 fit， 中國意大利混血兒嚟㗎，係嚇，佢好堅㗎，係嚇。咁所以咧就十月中啊，所以十月中開始嘅政治咖喱飯咧，因為要遷就開班咧，可能就要由八點至九點咧就褪後一個鐘頭，就變咗九點至十點嘅，希望大家包涵啊咁啊，咁啊事前亦都問過阿細良，細良都 OK 嘅情況之下咧，先至去馬咁樣啦，係。 咁啊，而家係第一次啫， 第一次未試過噶，未試過噶，係嚇，咁所以即係要實踐下，咁啊 try and error 睇下嗰個收生嘅情況係點啦，咁樣係，因為做完之後係會 burn 好多 energy 嘅，即係消耗，哇！如果係七百卡路里咧，係會你做完之後你會即係腰酸骨痛嘅，係因為好勁嘅運動量係嚇。 唔係，同埋我覺得可以慢慢咁樣去即係提升嘅。我覺得做體能嗰啲咧，即係等於我以前學拳嗰陣時都一樣，因為學拳我哋熱身都殘曬嘅，因為熱身就係做體能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熱完身都未上擂台已經散曬啦。 但係你嗰個 身體 嘅嗰個肌肉強度會越嚟越好咧，咁你就可以會唔同咗嘅。做完一段時間之後，你會發覺反而你做完運動唔做就唔精神，做咗會好精神嘅。即使係會攰咁樣，但係個人好精神嘅係。 其實喺我哋嘅即係我自己嘅即係禪宗裏邊嘅信仰裏邊咧，即係勞動係一個令到自己靜下嚟嘅方式嚟嘅。 嗯。 即係以前嘅禅宗嘅寺院裏邊咧，係以勞動嚟去做一個令到自己即係安靜下來嘅方式。咁啊，我師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 walking meditation 行禪。 哦 ，walking 係啊！之前我喺海濱廣場嗰陣時都試過同佢哋行去沿住啟德，即係嗰個兒童醫院嗰度咧，一路行到去啟德跑道嘅盡頭嗰、那個飛機嗰度。 係 夜晚黑。好靚嘅嗰度，沿住你唔覺得係香港嚟？ 係嘛？要行幾耐㗎？要行幾耐㗎？ 來回差唔多一個鐘度啦。 一個鐘。 一小時五分鐘到啊，來回。 嗯。 Walking 唔出聲，數住自己呼吸。 因為那條路沒什麼車，人又很少，夜晚黑，就純粹是即數算自己呼吸走，不要說話，不需要說很強度很大的體能，一般的就算你說上班族、中年、甚至是上了年紀的五六十歲、六七十歲的都 OK 的，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勞動又好，體能付出呢，就不好一個為了一個 purpose 是健美那麼簡單，我覺得反而是心靈上是有一個幫自己減壓的作用，是、因為我們現在很少這些這樣的東西，我記得以前我有打拳的時候是15分鐘而已，其實因為在擂台3分鐘已經很辛苦了，3個彎15分鐘，那十五分鐘裏面你真的成出了幾磅汗的，差不多是 好勁嘅， 跟住落翻嚟，你又精神又緊張啦，又成啦咁樣，即係對打嘛。咁所以咧就落翻嚟之後散曬嘅成個都。咁但係嗰晚就瞓得好好。咁你知唔知我喺政府工作嗰陣時咧，嗰7年嘅時間，我7年都喺拳館度過嘅。 係 放工啊！ 哇，冇聽你講過。 如果唔係真係頂唔順， 係嘛？ 即係如果唔係真係頂唔順嘅，真係 個壓力啊！ 即係嗰種工作嘅環境同埋嗰種嘅即係氛圍。咁我而家就令到我諗翻起，即係面對香港而家嘅局面咧。可能即係除了要阿 Gary 有呢個靚仔嘅體能訓練班之外，睇下有冇一啲人可以重新再教下拳揾個地方，即係學翻呢個泰拳，咁就即係可以，即係梗係唔係比賽啦，我哋呢啲，但係可以係真係用一種運動體能嘅方式咧，去令到自己個人沉澱落嚟。我相信越風高浪急嗰陣時咧，就係越需要呢種勇氣。其實好多人話，即係我哋聽嗰個《榮光歸香港》嗰首歌咧，我好記得佢一句叫做勇氣、智慧永不滅啊嘛。係啊，其實勇氣同智慧兩者係不可分的，我覺得空有勇氣而冇智慧就變咗匹夫之勇，或者變咗莽夫，即係衝動做嘢；有智慧冇勇氣就變咗國師，係嘛？咁所以咧就。如果兩者一齊的話，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當你有一個理智和智慧去面對恐懼的時候，你就會不害怕了。你勇氣和智慧加在一起面對恐懼，你就不會害怕。如果不是那個恐懼可以在你的心裏面是一路滋長膨脹到的地步，是吞噬了你， 壓垮了你，是 壓垮了你之餘，你什麼都不會做，什麼都不敢做，什麼都不想做，咁佢就即係吞噬咗你人，咁所以都係希望有機會到呢個疫症限聚令結束之後咧，我哋又恢復翻喺呢個觀塘海濱嘅長跑活動。 啊，好啊！ 咁到時啊，到時就可以大家可以同大家做一個 walking 嘅 meditation 可以。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呼籲大家繼續入 Patreon 支持我哋。 OK，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拜拜。 好，拜拜。 啊，唔該曬，Gary。 好，唔講。